给你四十分钟不间断的音乐，我是 Tanya 蔡健雅。

就要住进你眼里心口，这样抱着我，哦，慢慢慢慢全世界都慢动作了， Oh baby, oh, oh baby, oh, oh, oh, oh baby, 一切都停止，唯有 My FM Music Forty 音乐播不停。 我们是牛奶咖啡。 首很甜蜜的歌曲《左上角的心跳》来自范玮琪，这里就是 MyFM 100.5，假日放轻松，我是飞扬。上一首是和热恋情侣的一首歌呢，来自范玮琪2011年发行的第10张全新专辑当中。那十首全新的主打歌曲，国际级摄影师好友黄忠平挎刀，用记录婚前幸福旅程的心情，抓住范范的不同视觉。

总是眼睁睁看它流走。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为何不能算我一个？为了爱孤军奋斗，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而我只是其中一个。爱要越挫越勇，爱要肯定执着。每一个单身的人得看透，想爱就别怕伤。 回来，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然来自 MyFM 100.5 假日放轻松，我是飞扬。单身情歌来自林志炫99年的同名专辑当中。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人来告别单身，一个绝情的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这样一段歌词可以说是林志炫自身的一种爱情观。如果人一开始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想在感情里面不要受伤，那很难成功，也很难有成长，更不会呢碰到真正适合你的那个人。所以歌词才会写找一个人来告别单身，但更重要的呢是一个人来给我伤痕。其实呢还是一种很积极的爱情观。好的，马上我们要听到的呢同样是一首很积极向上的歌曲，

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啊，可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可能从彼此陌生到熟，会是我们都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要证明自己。 是蔡依林在专辑《看我七十二变》当中演唱的一首歌曲。2003年呢，蔡依林签约了新东家以后，推出了这张国语大碟。周杰伦为他写了《说爱你》这首歌。那这张专辑当中呢，融合了杰伦曲风，又有王志平等人的悲情歌曲。作为电影《空中拜金女》的主题曲，这首歌更是包揽了多个香港音乐的奖项。OK， 随时推新好音乐，现在陪伴你的依旧是 MyFM 100.5，假日放轻松，我是飞扬。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遇到》，来自万雅贤。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谢星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星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FM 100.5 Metal Music and more of it. 你身上专属的陌生味道，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不用来回张望了，知道竟是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这么久了还是可以看到，感觉得到你对我的重要，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你每一次的温柔我都想炫耀，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这么久

大家好，我是郭书瑶。 注定不会相称。原来我已是个平凡的人，连你都明白心却那么疼。和你谈笑风生，和你谈过心声，不敢想。 田馥甄灵魂伴侣，你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MyFM 100.5，假日放轻松，我是飞扬。提起王力宏呢，可以说是集歌手、演员、音乐人于一身。2007年呢，他受电影的影响，第一次尝试写歌。写完以后呢，觉得很陌生，因为从来没有写过那样的歌词。可能是受到徐志摩的影响，因为那段时间呢，他都在看徐志摩的散文。写完以后呢，才发现原来是自己还没有完全从电影的角色当中脱离出来。那接下来呢，一起来听这首他用拍电影的心态去创作的歌曲《落叶归根》。 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自然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远离家乡，鼓声唏嘘，幻化成秋叶，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孤单，都心甘情愿。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唯独在你身边。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自然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

为何幸福让人如此犹豫，爱情渐渐模糊，你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你是我的幸福吗？为何幸福让人变得犹豫，我爱你不再怀疑，只想对你说我愿意。 OK， 欢迎回来，现在陪伴你的依旧是 MyFM 100.5 假日放轻松，我是飞扬。炒完菜呢，不要太过于着急关抽油烟机。有的人呢，可能喜欢炒菜结束以后啊，这个立刻就关掉抽油烟机，就像我们随手关灯的习惯一样自然。然而这样呢，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如果是火特别大，菜烧焦的话呢，更会引起有害气体的释放，特别是对于呼吸系统以及肺部的健康会产生危害。所以说炒完菜不妨再让我们的油烟机多开几分钟。 OK， 我们继续好音乐出嫁送给你，来自尤克里林以及张清芳。 真的希望能多点好运，我用一生一世的心。 给你最夯最流行的音乐享受，我是 Hebe 田馥甄。 以为早已过了青春年少，心里不会轻易起波澜。当你出现在我生命里，我却开始多愁善感。就像一场精彩的电影，只是可惜没从头看起。你说亲爱的没什么遗憾，这一切还不算太迟。当我再次牵起你的手，我竟一如当初般感动，坚强的心依然柔软，还会为了爱泪流。那些过往的甜蜜和伤害，让我封闭了自己很久，是你让我敞开心怀，跟随真心走出来。以为自己经历了许多，不会轻易为谁而冲动，可无论有天我们多成熟，在爱面前还是孩子。 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一场婚礼，李健呢去参加朋友的婚礼，但发现新郎新娘双方呢都不是初婚，这让他发现再婚在现代社会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因此呢对爱情发出了另一层面的反思。歌名呢是因为他看了电影《日落之前》，觉得人生在世呢，只要我们还活着，一切都不会太晚，都有可能会有如初的激情。这样一首作品呢，也是重新提出了对爱情和爱人的信心与希望。 OK， 这里陪伴你的依旧是 MyFM 100.5 假日放轻松，我是飞扬，我们继续好音乐，爱如空气，一起来听。

要跟自己认错，话不多，一句就忐忑。一袖草般落魄，理想被迫。有时候也渴望停泊在一个住所，一生未必会满足，都曾经来过。闭着眼的窗很暖和，被几首歌勒索，忍不住泪想过很多。一生未必会满足，昨天情何以头，人生应该有的蹉跎。我们像有偏左的坠落，琢磨着寻求自我，连带爱人亲友你我都包括。就自卑讨着生活，庆幸没有无事可做。要跟自己认错，话不多，一句就忐忑。一袖草般落魄，理想被迫。有时候也渴望停泊在一个住所，一生未必会满足，都曾经来过。闭着眼的窗很暖和，被几首歌勒索，忍不住泪想过很多。一生未必会满足，看惯了离合，今日碰面都不罢休，昨天情何以头，人生应该有的蹉跎。我们像有偏左的坠落，琢磨着寻求自我，连带爱人亲友你我都包括。 满座是李荣浩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在第一季中国好歌曲盲选时首唱，收录在去年发行的专辑《有理想》当中。李荣浩呢，以自白的口吻唱出了他的人生经验，看似消极却早已有所领悟。人生既未能以掌声讲座来定义成功，但求问心无愧，得失多少不过是个过程，就算没有高朋满座的辉煌成绩，却能把体验人生、寻求自我作为生活态度，也会变成另外的一种灿烂。

刚刚这首《不要再孤单》是徐佳莹为电影《微微一笑很倾城》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温暖情歌呢，动人心弦，每一个旋律仿佛都是为肖奈和微微量身定做的，每一个细节呢，都与微笑夫妇的甜蜜互动相呼应。那这对游戏情侣的恋爱路程堪称典范，没有追逐和讨好，少了猜疑和争吵，棋逢对手却又一拍即合的完美感情里充满了甜蜜和温情。 OK， 随时推新好音乐，这里依旧是 MyFM 100.5 假日放轻松，我是飞扬，接下来我们继续好音乐。 24小时不打烊。 登录 My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只有 MyFM 给你 Music Forty， 40分钟的音乐 不不行。 我们是牛奶咖啡。 来自张靓颖201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那这张专辑当中呢，张靓颖回归到她最初在舞台上呈现给我们的样子，以 R&B 曲风为主，更是邀请到周杰伦和方大同两位华语乐坛上最擅长这类曲风的唱作人加盟制作。同时呢，她在自身的唱法上也有很大的突破，也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张靓颖。OK， 下午的15:28，这里就是 MyFM 100.5，假日放轻松，我是飞扬。马上你要听到的是《对你爱不完》，来自郭富城。 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像太阳 我想我会愿意接受挑战。 好音乐播不停 ，FM Music 40，最爱音乐都在这里。 My FM。 情话，你的。 首《短发》来自梁咏琪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梁咏琪不幸患上重病无法发声，令她非常的焦急。当时呢，因为这张专辑的推出日期已经迫在眉睫，又怕耽误了其他工作人员的宝贵时间，所以呢，她就变得十分沮丧。那幸好那段时间她得到了朋友的谅解和鼓励，终于成功录好了这首《短发》。而后呢，这首歌曲在内地也是反应出乎意料的好，也在内地呢掀起了一股短发热，而梁咏琪本人呢更成为了短发的代言人。 OK， 这里就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假日放轻松，我是飞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有啊，奥特莱斯岁末狂欢开始啦， 零七开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快送， 购物满额有好礼，名品折扣更惊喜， 关注贴金有啊奥特莱斯，500元大奖送给你，云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环渤海教育培训中心寒假招生啦，全天托管，外教口语，3至9次作文，语数外集训，5折优惠，好礼相送。厦门路8号环渤海，25334477，25334477。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新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I thought that I'd been hurt before, but no one's ever left me quite this sore. Your words cut deeper than a knife. Now I need someone to breathe me back to life.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 but I know that I'll make it out alive if I quit calling you my lover and move on. You watch me bleed until I can't breathe, shaking, falling onto my knees,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I'll be needing stitches, tripping over myself, aching, begging you to come out,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I'll be needing stitches, just like a moth drawn to a flame. Oh, you lured me in, I couldn't sense the pain. Your

想，疯狂着想着你的感觉，一瞬间到永远。每一天想你一遍，一千遍，一万遍，一直到泪水哽咽，怕不到你出现，还依然无悔无怨。沸腾到顶点，我知道你的誓言总将实现。每一天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一直到忘了时间，有白天有黑夜，思念无尽的蔓延，绝地的沦陷，疯狂着想着你的感觉，一瞬间到永远。每一天想你一遍，一千遍，一万遍，一直到泪水哽咽，盼不到你出现，爱依然无悔无怨。誓言终将实现，在明天。 OK， 欢迎回来，现在陪伴你的依旧是 MyFM 100.5，假日放轻松，我是飞扬。元旦过后呢，进入新年，春节便指日可待了。有专家近日提出呢，假期生活虽然快乐，但假期增重却是很多人的通病。除了加强运动外呢，还有一些减肥窍门，比如说千万不要空腹赴宴啊，你可以提前吃一点低脂肪高纤维的食物，比如说像苹果和麦片。此外呢，不要边吃饭边收拾，就让那些鸡骨头啊、鱼刺啊等等的证据堆在你眼前，相信一定可以起到一些心理的警示作用。所以呢，还是希望你可以在开心享受假期的同时呢，保持一个良好的身材。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好音乐，田馥甄《小幸运》。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我的我的都是我的。 环渤海国际家居12月31日至1月2日大牌送惊喜， 新年好彩头， 消费满3000起送红包、送好礼、送吉祥喽。 建材路18号，4006-890-998。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见你的 注定，他会有多幸运。 若爱，请深爱；爱听，请锁定 MyFM 100.5，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袁娅维。 双人床，黑咖啡。

心情就像天气，时雨时晴。恋爱就像电影，时悲时喜。究竟什么才能永远不变？ 当然是 MyFM 的好音乐 Music Body， 给你永远的四十分钟纯净音乐空间。 MyFM。 首充满活力的歌曲《对的错》是由中国好声音不转弯女孩陈冰在去年发行的一首单曲。作为一首阐述内心情感的歌曲呢，陈冰更多的希望是歌迷听到这首歌以后呢，能够充满面对爱情的勇气。希望我们听到这首歌以后呢，不要太过于灰心。像你遇到了非常多的人啊，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感觉不错的，但到最后呢都没有办法修成正果，说明那个人并不是你对的人，对的那个人一定就在不远处在等你。所以呢，还是希望新的一年还在单身的你可以找到那个对的人。 OK， 这里就是 MyFM 100.5 假日放轻松，我是飞扬。接下来一首老歌送给你，心语心愿，一起来听。 控制我自己。

好，你要的我都做得到。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想，为你疯，陪你老，给你的好还要不要，答案我却不敢揭晓。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别要离开着我，失去的人最重要。别说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想，为你疯，陪你老，你好不好，我好想知道。别急着把我的爱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 欢迎现在听到的声音依然来自 MyFM 100.5，假日放轻松，我是飞扬。冬季呢，应该是一个滑雪的好季节。滑雪运动呢，既刺激又危险，因为它是一项高消耗的运动，所以在上雪道前呢，一定要充分的热身，让身体的每一个关节都能够充分的活动开，来避免运动伤害。假期如果去滑雪呢，最好选择坡度较小、树木石头较少的山坡。滑雪当中呢，如果失控跌倒，一定要迅速的降低重心而后坐，屈身的自由下滑，千万呢不要胡乱挣扎。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 What can I do， 来自南拳妈妈。 世界因为有了你。

怎么会夜深还没睡意，每个念头都关于你，我想你想你好想你。那是因为爱丢你，怎会有不安的情绪，每个莫名的日子里，我想想你。爱是折磨人的东西，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不停揣测你的心里，可有我心就叹息，有种不完整的心情，爱你爱你爱丢你。 首动人的歌曲来自莫文蔚。莫文蔚呢，可以说是现今国语歌坛当中少数能把劲爆快歌和动人情歌唱得一样好的歌手了，而且呢每一首歌都家喻户晓。这样辉煌的成绩呢，除了归功于他本身的努力外呢，他的不矫揉造作，他的融合了东方细腻以及西方奔放的特殊气质，以及他现场的演唱魅力，都在累积着超级偶像的本钱。就像刚刚这首《爱情》，将爱情当中的那种思念和眷恋演绎得丝丝入扣。 OK， 随时贴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 MyFM 100.5 假日放轻松，接下来我们继续好音乐。 今天同学聚会不整复杂的，咱喝这个 好先生里的那个江小白酒。 喝江小白酒到天津盛醉山茂，2469-9996。 我是江小白，生活很简单。

踏实音乐，一直在你身边的音乐。 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下午的16:51，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假日放轻松，我是飞扬。徐若瑄的这首《好眼泪坏眼泪》是她在早期发行的一首单曲了。歌词当中呢，细腻地写出了女子对爱情所能给予的幸福的渴望，但在遭受背叛后呢，却又只能独自流着坏的眼泪，应该可以说是唱出了很多女孩在爱情当中的心声吧。那我们今天下午的假日放轻松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把时间交给 Kevin， 继续陪你好音乐。我是飞扬，假期愉快。 有啊，奥特莱斯岁末狂欢开始啦！ 迎新开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购物满额有好礼，名品折扣更惊喜。 关注天津有啊奥特莱斯，500元大奖送给你。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